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大家晚上好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，我们都会在《听听糖耳朵》里陪着你。 嗯，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、 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的儿歌。 嗯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如果喜欢听故事，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《 听听糖耳朵》，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两位大朋友高洪波和李荣为我们创作的，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快乐小猪波波飞系列，波波飞的小难题。快乐的小猪波波飞，长着个大鼻子，两只长耳朵，它总是很快乐。不过，现在波波飞遇到了一个小难题，它伸了伸两只手，哦，又摇了摇它的短尾巴，哦，最后点了点头。旁边的小白兔觉得很奇怪，问道： 嘿，快乐小猪波波飞，今天你为什么皱着眉头，又摇尾巴又伸手，是不是有啥事儿在心里头？ 波波飞一听，眉毛就皱起来了，两只手抱在胸前，看起来一脸不高兴的样子。波波飞说道： 小白兔，你真聪明，我真的遇到了一个难题。 啊，既然遇到难题，那就跟朋友说说吧。于是，波波飞和小白兔就一起坐在了草地上。 啊，小白兔要好好听波波飞说说他的难题是什么。 原来呀，是波波飞的双胞胎弟弟和妹妹。波波飞家里还有个小弟弟和小妹妹，他们是一起出生的，是一对双胞胎。他们是小宝和小贝。在家里的时候，小宝和小贝缠住了波波飞，非要让他说一句： 哥哥，哥哥，波波飞最喜欢谁？哥哥，哥哥，快说快说，波波飞最喜欢谁？ 哎呦，一边是小宝，一边是小贝，一边是弟弟，一边是妹妹，这让波波飞可怎么办？波波飞想了想，弟弟小宝可是波波飞的得力助手，波波飞玩海盗船的游戏当船长，小宝就来当大副，两个人驾着小猪船一起去航海。小宝真不错。波波飞和小宝一起玩打仗的游戏，波波飞当司令，小宝就当副司令，哔哔哔哔，消灭坏人。哎呀，小宝玩游戏可是个好伙伴。如果是玩开火车的游戏呢，那波波飞肯定是当司机喽。一拉汽笛，火车要开走，轰隆轰隆，咔嚓咔嚓，轰隆轰隆，咔嚓咔嚓。小宝就流着鼻涕在旁边当乘务员， 买票了，买票了。 小宝跟波波飞说： 星星跟着月亮走，我跟着哥哥走，哥哥干啥我干啥，我是哥哥的一只手。 嘿，就像写了首诗似的，还挺好听。波波飞想啊想啊，弟弟小宝是他的一只手，一只手啊，重要吧？ 然重要了，所以波波飞肯定喜欢弟弟小宝喽。可是再想想妹妹小贝呢？她是女孩子，和波波飞喜欢玩的游戏不太一样。不过虽然小贝不能给波波飞当助手，可是她是从心里很崇拜哥哥波波飞的，她简直一步都不想离开波波飞。波波飞去玩排球，他就拉着小鸭子在后面跟着走。波波飞浇花的时候，小贝就抱着水桶在后面跟着走。波波飞哗哗哗浇水，小贝哗哗哗端水。波波飞要是去跑步啊，小贝就在后面跟着喊：“ 哥哥加油！”哥哥加油。 哎呀，小贝呀小贝，哥哥走到哪儿他就走到哪儿，总是跟在波波飞的后面。哎，那不就是波波飞的小尾巴吗？尾巴也重要啊。波波飞把他的苦恼都跟小白兔说了，瞧，这可真是一个小难题呀。波波飞问：“ 小白兔，我问你，你说是手重要，还是尾巴重要？” 小白兔伸出了两只手：“ 很重要。” 他又摇了摇他的短短的小尾巴， 尾巴也重要。 甚至小白兔的两只长长的耳朵都跟着晃了起来。最后啊，小白兔说：“ 波波飞，我看哪样也少不了， 尾巴和手，都重要。”波波飞听到小白兔说的话，脸上烦恼的表情一下就不见了，他的眼睛眯起来，嘴巴向上扬，嘿，笑了起来。波波飞乐得一蹦好高。 小白兔，你真聪明，我的难题想了这么久都解决不了，你一下就能说清，真聪明，真聪明。 波波飞说完呢，就飞快地跑啊跑，跑回家去找小宝和小贝了。波波飞躺在沙发上，一边抱着小宝，一边搂着小贝，他讲故事给弟弟妹妹听。小宝说：“ 哥哥最喜欢我，我是哥哥的一只手。” 小贝说：“ 哥哥去哪儿都带着我，我是哥哥的小尾巴。哥哥最喜欢我，猪小妹。” 波波飞呀，噌的一下站起来，他站在地板上，举起两只手，又摇了摇屁股后面的小尾巴，对他们说：“ 弟弟妹妹我都爱，就好像我不能没有手，也不能没有尾巴一样。小宝和小贝，我哪一个也离不开。” 哎呀，这一下小宝和小贝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原来自己在哥哥波波飞的心里是很重很重的。小宝说：“ 大哥哥别生气，我们两个最爱你。” 小贝说：“ 正因为最爱你，所以我们才要比一比呀。” 波波飞呀，一手搂过弟弟小宝， 一手搂过了妹妹小贝，亲亲他们的脸，碰碰他们的嘴。波波飞问， 我现在还要比吗？ 小宝和小贝齐声回答， 不比不比，再也不比啦。 可不是吗？弟弟和妹妹呀，对波波飞来说都是最爱的。下面小群姐姐再给你讲个故事。写故事的大朋友是任蓉蓉和沈苑苑，这是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。毛毛加狗加石头捡石头。毛毛是个小男孩，毛毛家对门养了一只狗。哦，毛毛最怕狗，不敢出门口。毛毛有一天悄悄往外溜，一步一步又一步，他是动脑筋要对付那只狗。你要问他怎么做，他要到外面捡来些石头，那狗敢惹他，拿着石头向他丢。毛毛一门心思一路捡石头，一块又一块，没有停过手。一截里面呐，装满了石头，可是没想到，哎呦，滋溜，啪，溜都没法溜。就在他面前挡着那只狗，毛毛摔了个大跟头，手一松，石头松往外丢。毛毛爬起来，手里拿块石头，仔细一看，嘿，那狗真高兴，摆尾又摇头。就在他嘴里叼着块石头，原来呀，那只狗一直跟在毛毛的背后，看它一路上都在捡石头，于是它决定给毛毛当帮手，叼来一大块，还等着毛毛要拿走。他们这一来呀，成了好朋友。毛毛不再害怕狗，一起蹦啊跳啊，一起玩个够。捡来的石头再也用不着，巴拉巴拉，毛毛都扔掉。可是毛毛扔一块，狗来捡一块，那只狗啊全给叼回来，一块儿也不少。哎，这只狗。 大耳朵，我接到了一个新任务，想不想跟我一起完成呢？ 当然想了。 楼下的王奶奶 啊， 新养了一只小狗， 给他找一条绳子。 他脖子上已经有绳子了。 哦， 给他做一个狗房子。 嗯，他不跟奶奶。 王奶奶今天正好看到我了，就说：“小群姐姐呀，我家小狗汪汪啊，没有地方住， 那就跟他一起住呗。 你能不能帮我去超市买个狗房子呀？” 超市买狗房子， 我就跟王奶奶说：“王奶奶，去超市买狗房子太贵了。” 是的。 我们花园里面前一段时间不是有很多碎木板子吗？ 哦，对对对。 我说我跟塔尔多兔子可以帮您做一个狗房子呀。 真的？ 王奶奶很开心。 那太好了。 咱们去做吧。 什么时候？ 现在。 凿 凿，嗯，带锤子、 钉子、 锯子， 嗯哼， 嗯，好了。 胶水呢？ 胶水在这儿。 地毯呢？ 地毯？为什么还要地毯呢？ 铺在狗房子里头， 哦， 这样舒服点。 对，是的，铺在狗房子里面。 枕头？ 为什么还要枕头啊？ 舒服啊。 好吧，那就把你的旧枕头拿来吧。 啊，好的，旧枕头。被子？ 为什么还要被子呀？ 不盖被子吗？ 可是他身上长了那么多的毛，他不怕冷啊。 下雪的时候怎么办？ 狗房子不会放在外面的。 放在哪儿？ 放在王奶奶家的阳台上啊。 哦，好的好的。等等。 嗯。 厕所。 厕所？ 房子里得有厕所呀。 小狗不是每天在外面尿尿和拉屎吗？ 好的好的。 哎呀。 等等。 啊。 梳妆台。 梳妆台？你觉得王奶奶家的小狗还要化妆吗？ 写作业呢。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给他做个厨房啊？ 当然了。 烫耳朵，我决定了，我现在就回去休息。这个狗房子你自己做吧。 啊，好的好的。 烫耳朵，听听听听烫耳朵，烫耳朵笑笑笑笑烫耳朵，烫耳朵唱唱唱唱烫耳朵，烫耳朵跳跳跳跳烫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为了让呱呱更加喜爱和熟悉足球，爸爸给呱呱看过去的足球比赛，并且给呱呱做解释。爸爸看什么比赛，呱呱不懂足球就也跟着一起看。因为巴西队打的比赛比较多，解说员呢也总是解说巴西队的比赛情况，大人们看着呢都很带劲儿，孩子们却不知道怎么看才能够看得懂。他总是听解说员叫巴西队员的名字，实在不理解了，他就问爸爸， 巴西人都长几个耳朵？ 爸爸不理解呱呱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，呱呱天真地对着爸爸解释说， 你没有听解说员老叫巴西球员的名字吗？罗纳尔多、小罗纳尔多、里瓦尔多。 有一天妈妈去学校接呱呱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呱呱问了妈妈一个问题。 妈妈，一大还是五十一大呢？ 妈妈说，哎呦，我的傻孩子，那一定是五十一大呀。 大好还是小好？ 那当然了，大好。 我在考试中考到了51名，那我是不是很优秀？ 老师看到呱呱今天来上课了，就对呱呱说，哎呦，你终于来了，为什么昨天没有来上课呀？ 因为昨天我妈妈从楼梯上摔下来了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哦，那你妈妈受伤了所以你没来？ 不是，是我爸爸受伤。 哦，为什么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你爸会受伤啊？ 因为爸爸跟妈妈打架了。 什么？那跟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有什么关系？ 因为他们打架，我妈摔倒没事，我爸被我妈打伤了。 哦，那么因为你送爸爸去医院所以没有来上课？ 不是，是我奶奶送我爸去的。 那你为什么没来上课？ 因为我睡过头了。 那跟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有什么关系？ 没有啊，我只是顺便提一下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